長哥咧，咪提過話沖涼。咁啊，可以用鹽啦，咁樣。咁咧，係咪個方法好似用鹽洗頭一樣嘅，濕咗個身，咁然後咧有啲鹽擺喺個手掌心，咁然後就覺得立嘅地方，譬如架底啊， 就搓下佢，就猛咁按摩，系啊，捽下，打圈，系啦，按摩下，咁你会觉得好舒服噶。同埋咧，洗完之后就好清爽嘅，你搵啲水淋翻佢，冲下佢就得噶啦。 哦，好啊。咁咧，仲有一个问题啊，就系咧，如果我想尝试自己晒啲海水，攞啲盐。食用嘅话系行唔行得通咧？即系譬如我去南区啲水质都算好嘅地方嘅海滩，咁样攞啲海水翻嚟，咁啊，然后就有得佢摆喺露台度蒸发咗啲水，咁样诸如此类呢啲方法会唔会可以自己做一啲海盐嚟到食用又好啦，或者洗头啊、冲凉咁样系行唔行得通咧？ 系咪唔得？嘅咧，嗱，我唔识啊。不过咧，就系我之前咧参观过香港一啲有机嘅盐田咧，其实都系得一个两个嘅啫。其实佢系一个都几复杂嘅工序嚟噶， 即系大雾系咪？ 系啊系啊。咁跟住佢又系啦，要铺好多嘢啦。不过佢都唔系真系攞嚟卖嘅，即系点讲？佢唔系攞嚟卖，佢唔系真系攞嚟食嘅。因为而家咧都系讲紧咧，佢系一个生态有机嘅盐咯。咁变咗就系我见到嘅工序都几复杂噶，唔应该就唔系单纯咧攞啲海水晒干咗佢就会有嘅嘢。 同埋咧，我就唔制啦，一来麻烦啦吓，搞好耐先搞到好少盐啦。 二嚟香港水质都 污染啊，而家你喺香港喺边度捞到啲海水咧就晒出嚟啦，我谂都唔系咁干净咯。系好嘅，你想自己做啊，系值得鼓励嘅。不过就系未听过有人啊咁样晒到啲盐出嚟， 似系就咁攞一盆水可以晒。 嗱，理论上应该得噶，晒干咗咪系盐咯。 但系佢 crystallize 可能系需要，即系譬如好南帆咁吊喺中间，然之后嗰啲 应该唔使嘅。 我唔识。 嗱，你冲完凉咧。你皮肤都有盐啦，唔系啱啱游完水啊，你考游完水啊，如果你唔冲身啊，晒下佢都有盐噶。 OK， 不如咁啦，然后你谂下佢啦。 好啦，多谢你电话，长哥讲笑嘅头先，唔该晒，好，跟住阿洪小姐。